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栗战书指出，本次常委会会议共审议15件法律和决定草案，对于通过的7件重要法律和决定，各方面要积极开展学习宣传，制定完善配套规定，做好实施工作。栗战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论的提出，为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指引和遵循。我们要继续对这一重大理论深入学习、思考、研究，并在人大工作中很好贯彻落实。栗战书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坚持好、完善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的各个环节都坚持民主原则，体现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可靠制度保障。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主要民主渠道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运行的制度机制，使人大各项工作都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激发人民创造。要加强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研究，深入宣传阐释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则理念、制度安排、生动实践和巨大成就。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讲专题讲座，栗战书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史耀斌做了题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修订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制定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的讲座。专题讲座结束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带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深情祝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汪洋昨天率中央代表团部分成员赴那曲市看望慰问那曲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昨天一早，汪洋一行乘火车前往那曲市，一下火车，中央代表团就乘车前往色尼区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示范基地。汪洋走进大棚，对基地带动农牧民就业、促进当地群众增收的做法表示肯定。在那曲期间，汪洋等会见了那曲市领导班子成员及各族各界代表，与大家合影留念，并向那曲市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题词的《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贺匾，代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候。汪洋肯定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那曲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那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西藏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那曲。汪洋在色尼区罗马镇凯马村视察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情况，他走进牧民普次人家中，查看中央代表团赠送的纪念品，勉励他们继续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位于色尼区的杭嘉中学是浙江省“十三五”援藏规划中的最大单体项目。汪洋来到这里，详细了解教育援藏工作情况，希望不断提升西藏教育水平，让更多孩子成长成才。那曲市人民医院近年迎来了辽宁省选派的五批组团式医疗援藏人员。汪洋走进医院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充分肯定援藏医务人员为西藏医疗卫生事业所做的贡献，鼓励他们继续用行动诠释医者仁心，给高原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汪洋还视察了那曲市高海拔科技种树进展情况， 出席京藏国家高速公路那曲至杨巴井段通车仪式，并宣布公路通车。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刘慧民报道，昨天中央代表团山南日喀则分团带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深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深情祝福，分别看望慰问当地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赠送习近平总书记题词的《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贺匾，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西藏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尤权率山南分团抵达山南市后，首先来到乃东区民族华基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视察合作社运营情况，随后代表团来到山南市人民医院了解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情况，前往山南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视察。下午在山南市委大院，尤权一行看望慰问山南市班子成员及各族各界代表并合影，随后代表团参观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陈列馆，在扎西区登社区，尤权详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情况，走进居民次人家看望慰问。尤权表示，山南要坚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持续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加快边境地区建设，让更多的卓嘎、央宗扎根边陲，守护国土，建设家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白马赤林率日喀则分团首先来到日喀则市委，看望慰问日喀则市班子成员及各族各界代表并合影。下午代表团来到桑珠孜区城北街道办事处江洛康萨社区，视察民族团结创建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情况。在扎什伦布寺，白马赤林详细了解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工作情况，并向扎什伦布寺赠送贺杖。随后代表团前往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和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视察。白马赤林指出，日喀则各族干部群众要继续加强边境地区建设，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农村寄地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健全县乡村寄地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寄地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到2025年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农产品运得出、消费品进得去，便民惠民寄地服务基本覆盖。意见围绕强化农村邮政体系作用，健全末端共同配送体系，优化协同发展体系，构建冷链寄地体系等四个体系建设，从分类推进快递进村工程等四个方面提出一系列重点任务。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4:33，经过约六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此次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聂海胜、航天员刘伯明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小时。空间站阶段航天员第二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神舟十二号报告，舱门已打开，完毕。 成功圆满。 这次出舱活动，天地间大力协同，舱内外密切配合，先后完成了舱外拓展泵组安装、全景相机地抬升等任务，全程顺利圆满，进一步检验了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检验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陈善广： 这次的任务可以说航天员的操作表现都很完美，地面的指挥也很完美，任务完成非常圆满。 目前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已经进入第三个月，后续航天员乘组将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计划9月中旬返回东风着陆场。返回前，神舟飞船还将进行绕飞及镜像交会实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透露，航天员状态目前非常好，针对返回载入中的重力问题，他们已经开展相应训练。 针对返回之后再入的时候，那么在天上我们有一些措施和一些锻炼，那么就是来结合来提升航天员返回的时候的承受能力，以及返回到地面的有重力的之后，那么他的这个适应能力。 走进乡村看小康， 各地在探索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当地的生态资源优势，发展特色鲜明的产业形态，打造和谐宜居的美丽环境，绘就乡村旅游的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长白山脚下森林环抱的二道白河小镇，森林覆盖率高达 94%， 绿色生态成为小镇的底色。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库， 在加强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做强做大生态旅游，使长白山充分释放惠及全省人民这样的一个生态效益和绿色福利。 辽宁阜新新丘矿干石山脚下曾是一片荒芜坚硬的不毛之地，经过治理，不仅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矿坑还成功变身为越野赛道。新丘区区长刘鑫， 利用煤矿废弃矿坑建设汽车越野赛道，实现环境保护与废弃资源开发利用有机结合，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甘肃兰州榆中县张家四村几年前还是一片破败，如今打造的有机菜篮子工程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提高收入。张家四村包村干部张大宝， 对，我们现在就是卡班查村、河湾村、张家四村这三村联合，我就是每个村根据他的这个特殊条件或他的资源来发展，大家都受益。 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减少，海南省临高县引导鼓励渔民往深海走、往岸上走、往旅游业上走。东英镇博纵村党支部书记陈小杰， 在守着大海不污染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生意，也能征收，有饭吃。 济南章丘三涧西村实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28000元。章丘区委书记马宝岭， 就是下一步啊，我们要升级，建好鱼市场的接口，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来参与三变改革，参与乡村振兴。 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还将推出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欢迎到时收听。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授予李环英时代楷模称号。李环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他推广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救治了成千上万的麻风病患者，为我国乃至世界麻风病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昨晚播出了他的感人事迹。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35集和第36集。第35集《坚如磐石》走进革命旧址，回顾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第36集《山城风雨》揭秘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的历史细节。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19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4例，江苏2例，云南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19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817例。截至8月1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1241万9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林草局昨天表示，14五期间全国规划完成5亿亩国土绿化任务，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4.1%，森林蓄积量达到190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将达到57%，湿地保护率达到55%。 第五届中阿博览会昨天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本届博览会总计签约成果277个，计划投资和贸易总额1566.7亿元。 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近日发布，规定倡导汽车数据处理者在开展汽车数据处理活动中坚持车内处理、默认不收集等数据处理原则。 减少对汽车数据的无序收集和违规滥用，规定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 鞍钢重组本钢大会昨天召开，宣告两家各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型钢铁企业合二为一。重组后的鞍钢集团以年产粗钢6300万吨的产能规模位列中国第二。 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二批队伍约120人昨天乘坐包机飞往日本东京。第二批运动员分别来自举重、乒乓球、轮椅篮球、轮椅击剑、赛艇项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发言人昨天应询答记者问如下。伦敦当地时间8月20号， CGTN 英语新闻频道已在英国覆盖广泛的 FreeView 数字地面电视平台第264号频道开始24小时整频道播出。 CGTN 发言人表示，CGTN 英语新闻频道在英国的落地复播符合英国受众的公共利益，有助于增进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信息交流、文化交往与互信合作。 CGTN 对英国相关机构采取的合作姿态表示赞赏，并愿意为促进中英沟通了解与深化合作做出更多努力，希望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能够享受 CGTN 的新闻服务。 CGTN 发言人重申，作为享有专业盛誉的国际化媒体，CGTN 将继续秉持客观理性平衡的理念，为全球受众提供及时客观的资讯和丰富多元的视角，并将一如既往地尊重和恪守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 本台消息，据阿富汗媒体报道，阿富汗伊斯兰党领导人前总理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20号表示，在塔利班相关领导人抵达喀布尔后，阿富汗政治领导人和塔利班将开始正式会谈。希克马蒂亚尔表示，有迹象表明塔利班希望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当天，阿富汗塔利班释放了拉格曼省省长、警察局长及该省安全负责人。 此外，俄罗斯媒体报道称，有记者爆料，身在阿富汗的美国人撤离前必须首先承诺缴纳每人2000美元或更多的撤离费用。此事曝光后，美国国务院才表示不会收取这笔费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5万0927例，达到2亿0987万6613例，死亡病例增加8600例，达到440万0284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42万6156例，死亡62万622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63675例，新增死亡病例1350例。 埃及北部布海拉省20号发生一起楼房倒塌事故，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李浩，主播郑兰、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